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下班路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 今天是周四，我们继续要带着大家伙出去玩玩去。 这些地方都有特色。 哎，没错啊，好多朋友都说十一都过了那么长的假期了，你们还说玩呢？ 又到周末。 没错，反正好多朋友十一是没出去。 对。 对吧？就趁着这时候算是错峰出游。 是的， 我身边好多人都是这时候开始找地方去玩了，什么泡温泉， 对， 而且应时应景，这个时候深秋又是最美的时候了。 是的 啊，今天咱们带大家去的这几个地方，至少前两个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虽然我们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些文字介绍，觉得还是非常之不错的。 是的，所以正好呢，今天通过我们头两节问问当事人啊，让他们说说我们那儿到底有多好。 对，来吧，我们 先周末的时候我们也去啊。 对对，那咱欠了好多地儿呢。 是， 回来咱得把大兴啊串一串，来个七天游， 不够， 不一定够，赚多少算多少。 那好吧， 好不好？来，请出今天第一时段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出的是大兴区旅游委的李万兴先生，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好，王维老师好，夏明老师好。 哎，又见面了哈。 哎，又见面了。 还有一位，这是新朋友啊，但是这名字可不陌生。大兴区怡生园休闲庄园的总经理崔健。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怎么样崔健？ 不唱歌了崔健。 崔健紧张吗？ 这个有一点紧张。 好，特别好，那就对了。 好久确实没露面了，倒是。 不是不是，就是因为他确实是显族的。 哦。 然后你知道的那个唱歌的那个他也是显族。 对。 哎对。住一个院是吗？ 两家认识。 哦， 两家认识。 好， 这你看看。 特别好特别好。 起名一块商量好的这是。 所以后来刚才崔健跟我说，哥那个我要紧张了可能家乡话都说出来，我说特别好。 哎呀， 我说你要说出家乡话来，可能小胖就一直跟你说“欧巴”。没事啊，放松放松，因为我们要聊的这些内容全是你熟悉的， 就是说你们家的事儿， 对，而不是我们俩熟悉的。 对， 明白吧？ 没问题 。那这样，你先缓解一下紧张，先让万兴说两句。这个到了秋天了，很多朋友知道在大兴，比如说它葡萄现在还有吗？ 葡萄现在已经没有了， 是没了吧？ 对， 那现在去咱那儿还能 应该说九月份大兴的这个秋景上最美。 对， 但是虽然现在美景那个少了，但是现在美食正当时。 哎呦 啊！所以咱们从今年的初夏一直到现在，又说西瓜，又说葡萄，又说梨， 是 说了很多好吃的 啊。 但是今天我觉得应该说说肉了。 就是老给猴哥吃不行， 而且在这个秋天我觉得是进补的时候 啊。 这个刚才跟夏明老师说咱们要减肥减肥，但是吃点肉是 特别好的， 不吃肉没有力气，没有 尤其是牛羊肉。 对，今天呢因为我们下一个时段还有一家专门吃牛羊肉特别地道的这个企业，我先不说他们了。 行 给大家呢介绍两条线吧，咱们别光吃，也看看这个在玩的同时享受一下美食。一个就是今年十一大兴的野生动物园，北京野生动物园特别的火，然后人山人海。 多亏我没去，真的。 但是多亏您给宣传的。 啊不，这两码事儿，这两码事儿。 啊，然后我们这个十一以后，大家周末可以带着孩子去野生动物园看看。从野生动物园出来以后，我们要想吃点什么呢？我给大家推荐两个地方，一个是庞各庄的雪鹰村，天涯第一帅，以前在节目里也提到过。这个是一个这个清真的这个村子，它的这所有的饮食应该说是比较有特色的，而且它这天涯第一帅啊，这可是乾隆爷御封的。对，传说当中御封的，他那儿的这个 为啥他叫天下第一涮锅子大？ 就因为乾隆爷是个美食家，还是个旅行家，在某年某月某日来到那里，亲口尝过了以后 觉得好， 哎，好，比他老家关外的口外的这个涮羊肉还地道，所以给留下了一个天下第一涮的传说。他那里的这个牛羊肉特别的好，特别的鲜美。 哎呀，真的，你们那儿太厉害了。 对。 乾隆同志他不光去咱们那儿吃过涮肉，你还记得吗？上次直播还去他们那儿品过梨。 对 对吧？ 对， 估计也是一条馅儿的。 哦，是，对对 对吧？ 对对对， 弄了一桌子好吃的让他吃。 这时候呢给大家提个醒，您在吃牛羊肉的时候有一样美食必须从那儿点，就是烤白薯。他那儿的烤白薯特别的好。 为什么呢？ 就是农村的那种味道，然后那个外焦里嫩，然后香软绵甜那种感觉。 旅游 很多游客到那儿去，这个在涮羊肉 这个上锅子头上之前已经吃了半饱了，就因为他那里的这个煮花生啊，这个烤白薯啊，特别的好 哦。 哎，所以大家在点餐的时候 okay, 一定要按 节奏，一定得去尝尝。这过年回家啊，比如说过节回家，我就吃了好几次烤白薯。我们那儿 也是老家的是吗？ 也是老家的，然后也是一老字号的，叫什么呀？反正老就是一老先生的那个，比如老李烤白薯啊，还是什么的。他们家那白薯啊，烤的这个皮儿都已经和瓤分开了，你就根本不用说，我还一直撕它，还是不用啊？您拿那个小刀一拉，这个皮儿全分开了，里边呢就是一特完整的。人家拿什么吃啊？拿勺吃，当甜点吃的。那么一瓦里边一点丝儿没有，就是沙沙的、绵绵的，那汤那个就里边那个黄色的就跟流了油似的，特别的香，就跟加了蜜。我说您这里边是不是加东西了？说没有，这里边就是纯的白薯烤出来的。我说怎么能那么的好吃？ 特别的好吃。 哎呦，我改天去那儿尝尝。 想想都， 哎呦，这天吃烤白薯最爽了， 天下第一涮。 对，天下第一涮。然后如果说我们想吃更农家一点的，那就去梨花村。梨花村，我建议大家到那里以后，不管哪家，要点一道特别好吃菜。我也是前两天刚尝过的，就是扣肉，扣肉里面它用梨做底菜的扣肉，哎呀，味道不说了，您自己去品尝了。 哦， 哎，这是一条线， 这荷叶饼吗？这 对，还有一条线呢，就是这个王伟老师一直说去，可能还没有去的 啊， 手擀面。 哦，对对对对 对， 就他们家边上那个。 对。然后去雅鹿谷，雅鹿谷这在植物园，然后您可以带孩子玩半天，然后中午去东新屯老娘手擀面，他那里自己酱制的这个酱肘子呀、酱乳鸽啊，包括他那里做的一些寿司，哎呀，也是特别的好，而且要周六日去也是，人 爆满 ，特别的火爆。 那只能错峰了 啊！对，所以说 下班咱就走， 可以的。然后。说完了这么多呢，我觉得吃肉，如果吃腻了，我们还可以这个找一些小菜解解油腻。那么就是崔健他们那里，他们那里有特别地道的朝鲜族的这个泡菜，大白菜呀、然后桔梗啊，特别的好。而且他们那里也有好吃的这个猪脊骨火锅。 哎，这个好，这个好， 火锅 对土豆锅 啊， 这个好，这个好， 特别的好。 哎，真的，这个很好吃。 天也凉了，哎，大家围着， 你知道这个土豆锅，尤其是天凉了，热腾腾的，你先吃里头的肉，吃完肉，当然就手也可以吃土豆了。然后你知道最后顶级要吃成什么样？就是你比如说有涮菜呀、什么这那的，最后要放米饭，然后就在这里头弄， 拌着那菜， 然后恨不得你米饭都吃完了以后，那锅干干净净的，什么也没有， 哎呦，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是吧？ 都是这样的流程，加一点海苔碎呀、加一点芝麻碎呀、然后一块翻炒一下。 等于您那土豆锅不是火锅，人家是一道菜，是吗？ 对、 哦， 有点像咱们东北的大乱炖那种形式的，所有的都放在锅里， 对， 然后咱们边煮边吃。 炖的是什么土鸡？ 猪脊骨， 骨 啊，猪脊骨。 对，所以我不是说先吃肉，然后土豆啊、涮菜啊，最后放米饭。 哦，好 啊，就一定要吃到最后，哎，锅干干净净的，这就算完成任务了。 对，用咱北京话叫没糟践。 你看，咱俩作为老乡，你看还是我了解吧。好，那这样，宜生园这在什么地方？ 咱们这个地方啊，位于这个北京大兴的彩玉。咱们在彩玉就坐开车、 就是走京津唐高速那个彩玉出口。 对对对，彩玉出口下来，咱们往南再走4公里，就是咱们园区了。 好，那你肯定离葡萄园也不远啊。 穿过所有的葡萄园，最后就是我们家。 好好，咱们有多大呀？ 咱们这边总占地是200亩。 两百亩， 对，总占地是200亩地。然后咱们园区这边呢，主要是体验中心4000平方，还有一些厂区啊，其他的。再加上呢，就是有150、160亩的林地。都是咱们这儿。 那咱们这个宜生园休闲庄园，就从名字来说，休闲肯定是大家，比如说去里头能玩啊，是能采摘吗？ 咱们这儿采摘呀，暂时还做不了。 嗯。 咱们这儿主要呢，就是建设的初期啊，就希望一家三口来了， 别 女士 也有可能四口， 也有可能，对，也有可能多了， 对 对，就都有事情可以做。男士有男士自己喜欢的休闲娱乐，孩子也有孩子玩的东西，所以是比较综合性一点的。 他这里还是挺适合这个家庭亲子这个游的，他这里面有体验，小孩可以在那儿现场的做这个泡菜啊，这种 DIY 式的体验，然后。这个男同志在那里有书吧，有咖啡厅， 然后女同志那里还有这个 死伴儿， 对，还有那个 温泉， 咱们可以体验一些护肤啊， 对， 稍微做个头发，咱们都是可以的。 哦， 那打针不用跑那么远了是吧？ 咱打针暂时可以，这个复杂了点。 好，那除了这些能住吗？ 咱们这儿也可以住，咱们这边是特色的，就是咱们朝鲜族民族风格的特色住宿。咱们睡在榻榻米地热上面， 对，地热， 然后在户外，然后可以大家支个桌，喝点茶， 嗯， 看个日出日落， 嗯， 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青木坪就是一片林地，一出你们园区都不用出园区， 不用出园区， 不用出园区，150亩的林地，哎，鸟语花香的。 哦， 而且晚上还能看看星星。 它叫庄园嘛， 对，特别好， 对吧？就等于你们家就在那儿。走到最里边有一个城堡，那就是你们家了。 本来不住在那儿的， 哦， 我们现在也全住过去 了，也搬过去了，还是那儿好是吧？ 是舒服。 哎呀，你看这个高手就说了，刚刚不是说到是雪营还是薛营啊？ 嗯，是薛。 薛营， 对， 姓薛的那个薛吗？ 姓薛的薛，薛宁山的薛。 对，高手就说了，您得告诉大家，那薛营写出来是那个姓薛的薛，要不大家都不知道。还有魏山庄小脏馆的肉饼，只能按人头点，不能外卖。也挺地道的。月月也说了，土豆锅望京有一家开的，也是一小店，特别正宗，特适合北京这季节吃。 是，就是望京这家店我也吃过。 哦， 哎，所以我就说下次我也到咱们，好， 没问题， 到咱们彩玉去尝尝咱家那个，看看好不好吃。 随时欢迎您来。 哎哎，你讲讲辣白菜，你因为我记得家家都应该会做吧。 对，在咱们东北那边的话，朝鲜族真的是家家比着做。 对， 说看这家日子过得好不好，全看媳妇儿泡菜做的行不行。 对， 到这块呢，咱们就可以亲手的来体验一下。 嗯， 咱们有专门的老师和教室，专门教大家怎么制作一份正宗的朝鲜族辣白菜。 嗯，就是看，就是他们那边是这样，就是看媳妇儿会不会过日子， 嗯， 贤不贤惠。都要学会做辣白菜，当然了，子女都要跟家里人一起来过，就是学做这个。据说做起来不容易呢。 嗯， 比如说，因为可以泡东西很多，你比如说白菜是可以的，然后包括一些青菜类的也是可以的，包括萝卜， 嗯 啊也是可以的。 嗯， 反正就好像能想到的这些菜，很多东西都可以弄在这里头。然后包括要放多少辣椒， 嗯， 然后要放海盐。为了那个味道更好，里头还要放那个海里的那什么小鱼小虾呀，对，类似这些东西，然后最后焖着。 哎呦，你这媳不是你这女婿不错呀？ 啊， 说的你都头头是道的。 我小舅子。 哦哦哦， 嗨、 哎！ 而且大家口味不一样，还可以放水果， 对， 苹果啊、梨啊、 苹果呀、啊，来调整酱的这个香气。 大蒜和洋葱也必不可少。 姜也得放 哦，姜也得放， 这都得放。 反正因为慢慢的快到冷天了，因为就像咱们说东北要积酸菜，人家那边就要弄这些。然后冰箱里，比如说类似于乐扣盒这种的，成盒的都放在冰箱里的一个特别的位置，然后啊都得按排的放好。 是是， 咱们吃饭都得使这些，反正很讲究， 是 挺有意思的。 哎，是不是这个季节正好咱们比如朝鲜族的朋友们就已经开始做了，这个时候差不多吧？ 正是这个时候， 是吧？ 像现在咱们新鲜的一些蔬菜下来了之后，什么白菜啊、秋天的白菜啊、萝卜呀、这些下来的时候是正适合做这个的时候。 嗯， 到了冬季，就像您刚才说的，吃不着新鲜蔬菜了，那就只能靠这些了。 对，哎，那吃的这些就是我们做的这些菜，都是庄园里边采的，还是去邻居家弄的？ 咱们这个呀，都是附近的农户种植的 哦， 然后咱们再收回来。咱们不除了咱们自己做的，咱们北京市场也有我们销售的 哦。 嗯， 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叫十院牌的泡菜，在各大超市都有。 对，在各大超市。 哦，真厉害，真厉害！ 而且咱们听众可以自己在家自己制作， 在这种反正在我们这儿学完之后， 对， 回家制作就不费劲了。 是，对。 嗯，咱们那儿那个能野餐吗？ 这个当然是没问题啊！ 啊，这个可以是吗？ 对，这个也是我们一大卖点。 哦，是因为有大片的绿化的很漂亮的地方是吗？ 没错没错。 哦， 我们会提供给大家场地，大家愿意带自己吃的也可以从我们这儿采购，也没问题。 嗯，比如说铺个毯子，或者说我们自己拿个帐篷都可以。 呀，这秋高气爽的，这是最好的。 好吧， 你还能支一锅烤肉。 别，这个不太行 啊， 这个不太行， 把土豆锅端出来。 不用不用 啊， 还是去人餐厅吃吧， 没问题。 好，那能简单的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做辣白菜的过程吗？简单的说 啊，没问题没问题。咱们制作辣白菜啊，那首先就得说咱们这个白菜，咱们选择白菜的时候，其实菜市场都有，咱们叫黄心白菜。这种白菜咱们劈开之后啊，它心不散，是垂直的。 嗯， 所以只有这种白菜，咱们说做辣白菜是最舒服的。 那也就是说，像咱们吃的什么卷心菜呀、啊、等等，这都是不行的。 这个就不行了。 好， 咱一刀下去就是基本上 啊，对对，开了， 效果可能不太好。 是， 对， 会差一些。 嗯， 然后呢，再就是说咱们制作酱啊，说调料呢得有二十来种。 20来种的， 这个只能说是保守的说，可能就得20来种。 哇、 哦！因为咱们这个口味不一样吧，也得多少需要调整一些。像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做辣酱吧，那辣酱、辣椒面这些肯定是必备的，蒜、姜、梨、糖，再来点糖稀，然后这里边呢，就是想把它调整好了，就需要一点糯米水。糯米水呢，是咱们拿这个糯米粉啊，放到热水里熬煮一下。 哦，是煮的， 是煮 的，不是泡完的那个水、 啊，不是泡完的，不是泡完的，一定是开水煮完了之后，加到所有的这些调料里面，去把它和成酱。 其实最好的体验还是什么呢？还是去他们这个庄园买他们配置好的这种辣酱，然后回家自己去做那辣白菜，感觉特别好。 嗯， 因为咱们说像白菜，咱们处理啊，就光白菜，咱们放在盐水里去浸泡，都得12个小时才能腌好。 哦， 然后酱的制作呢，也需要经过4个小时的发酵过程，才会出来成品。 是，其实我希望让你简单的介绍一下呢，我那意思就哇、哦、这么复杂，那好吧，那我还是买现成的，我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自己制作的这个过程是特别 过程挺简单的， 因为以前他们家园区有一个泡菜节，每年都是9月份、 哦， 我今年已经参加了3届了。 嗯， 原先对制作辣白菜就以为特简单，后来跟着他们那里的那个大师傅一起制作才知道，特别的准备工作，比较精细，比较精细，然后比较繁琐，剩下做的过程当中特别有意思， 对， 啊， 而且手法不一样， 对， 就是你那个比如说年轻的那些女人们，跟大娘大妈他们的做法原来完全不一样，你看他们用的都是一个东西，最后腌出来的口味不太一样， 没错，做出的形状都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这得看经验。 据说就是因为每家都做嘛，辣白菜， 对， 但是呢，据说每家做出来的味道啊，还都不太一样。 对，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 哎，是的，是的，是的。 哎，你们那儿有鸡架子吗？烤的鸡架子。 哟，这个还真没有。 哦，没事， 加一下。 这是因为 试试加一下，我试试 加一下。 有朋友问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嘛，就是给大家搜索好多好吃的、有意思的。这信仰问了，说打听打听，现在北京哪还能买到电烤的鸡架子？得有10年没吃过了，现在还有吗？巧了，现在还真有。我前两应该是上周，应该上个月的事儿了。去一个好像还挺有名的，反正我去那儿也没怎么排队啊，没有排那种大长队，叫什么呢？叫酱婶儿，酱就是我让你酱，强牛酱， 酱 儿婶儿啊，酱婶儿，在那个南三环外边承嵩寺那边，就在那边。听说还有一家，但那一家我没吃过，叫什么陈记。就是李晨的那个晨啊，那个早晨的晨，这个陈记烤鸡架，这个我没吃过，但是我觉得酱婶那个还不错，真是有点小时候啊，也不算太小，就是大学的时候，我们大学对面有一个叫脏街啊，脏街里边有那个烤鸡架的 小摊的， 虽然人家脏啊，但是特好吃啊，给的料倍儿足。因为鸡架上本来就没多少肉， 对 对， 但是呢，现在人家处理的好像专门还给他留了不少的肉，还有点肉，最关键是烤的外边已经是焦焦的，里边还有那么一丝丝的那个有点肉丝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就拿这鸡架你撕着啊，就啤酒特好吃，您可以去酱婶尝尝去，我不知道他们家有没有外卖，如果您住得近的话，尝尝。还有陈记啊，据朋友说都还不错。您也可以，如果离您家近的话，也可以去看看啊。如果好的话，记得告诉我们一声啊。 好，离我们这节告一段落还有1分半钟的时间，最后我们再让崔健说说，刚才咱们这儿，比如说，除了刚才我说啊，亲子制作

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他低了道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奔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吉军刘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您好。这个北京最近的天气情况，其实我们一连线您最想听到的就是今天跟昨天差不多，因为这两天的天太好了，简直是。 那没错，而且呢气温还在逐步 回升。 对。只是呢这个最低气温还是在个位数，不过呢也比前两天要好多了。 是的。 对，从那个今天就是明天开始，气温呢又会上一个小台阶。今天呢南郊观测是18.6度，明天呢有望升到20度，那么到双休日基本上就是21到22度。那么呢这几天的升温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呢层节逐渐变得比较稳定，那么呢逆云层也容易形成，那么在逆云层下就可以堆积一些污染物，这就造成能见度是逐渐转差的。转差的时间应该是从明天夜间开始。明天夜间呢，这个随着气温的下降，逆云层的这个逐渐的建立，那么逆云层底下就有一部分污染物慢慢的堆积起来。那么到了13号的早晨，那就是说大部分地方能见度应该是4到5公里，东部南部地区2到3公里。那么14号呢能见度还会差一些。所以对这个能见度的问题，应该说呢现在因为空气湿度比较小，所以话呢它不会造成一种大雾天气，所以对于出行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尤其是驾车出行没有太大的影响。实际上这次冷空气呢对北方的影响基本上是结束了。周末呢有一股冷空气比较偏北，主要影响呢东北等这个偏北地区。12号开始这个整个北方大部啊将进入回暖的周期，除东北周末到下周初气温有波动外呢，西北到华北黄淮一带气温都将持续回升，而且呢比常年要偏暖一些，大部分时间还是适宜出行的。尤其是升温之后呢，这个逆云层就破坏了，破坏之后呢整个这个垂直方向的这个扩散条件要增好，在这种情况下能见度它就逐渐转好了。从降水情况来看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这个14号啊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华北北部呢或许有一点点小降水，但是整体不是特别大。13号到15号就和整个是在南方有一个低层的切变线，它将会给这个南方地区啊带来一次自西向东的这个降水天气过程。其中呢在13号四川南部、云南西部、重庆南部、贵州大部还有湖南的西部这些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假如去这些地方出行的朋友，一个是要聆听临近的天气预报，再一个呢要带上这个雨具，以防止降雨对旅行的影响。其他地区呢整体来讲天气总体还是不错的，非常适宜大家去旅行。主持人。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啊，大家要珍惜当下吧啊，今天现在这时候应该晚霞不错，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欣赏这时候的美景吧。谢谢您的介绍，也感谢您，我们明天再继续连线，感谢您，再见。 好，再见。 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再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建祥桥到北沙滩进出京双方向，京城高速黄岗桥到京城收费站的进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出京，以及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的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爸爸，灰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回来，准确的是我们集合一下继续出发啊，我们继续要玩的是在大兴。 是的， 但是这地儿， 哎，这个地儿有意思， 有点意思， 是是是有意思，而且真的是有民族特色， 嗯呐， 而且这地儿不光有好吃的，还有好玩的， 对， 而且这儿的人特别热情， 我一看就知道，你看都开始晃起来了，什么都听不着就开始晃起来了， 哎，真的，就这样，咱一会儿介绍啊，先让姑娘用她那边的少数民族语言跟你打招呼，你给我翻译一下。 我还以为唱首歌呢。 别，那今天节目他且唱了，我跟你说。来，你可以用家乡话跟他打个招呼。 三百诺他混他，我吃蛋嘛喜欢吃蛋呐。 好，翻译。 萨拉迪卡。 可以。 就是你好，今天见到你很高兴。非常高兴来参加今天的节目， 嗯，真的 是可以啊， 是吧？ 是这样， 哎，差不多都这样吧。哎， 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届的两位好朋友。 太好了，大兴区西林塔拉蒙古风情园的总经理陈鹏，欢迎陈鹏。 您好，您好，两位老师好，然后那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 您好，欢迎欢迎。还有一位呢，就是刚刚说话声音非常温柔，虽然听不懂，但是就能够感觉到她如水般的姑娘啊，这是大兴区西林塔拉蒙古风情园的总经理助理希吉尔。 大家好。 你的那个蒙语的名字我们应该怎么念呢？ 希吉尔，他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对着点话筒， 就是比黄金还要贵重的一种稀少， 那就是钻石， 无价之宝， 无价哦，无价之宝， 无价了， 哦，无价， 厉害了， 天哪， 嗯， 沉香这是。 然后他们两个人说了，今天来上直播呢是有分工的， 哦， 所有跟在咱们这个锡林塔拉蒙古风情园里有关的演出，都可以问姑娘， 哦， 除了这个以外的， 都问陈鹏。 是的， 我还以为陈鹏负责喝，姑娘负责劝呢。 可能没有这项。 因为咱们那边就 喝酒挺厉害的，尤其因为非常热情，一上来就先给你拿碗儿，是，然后你要先在额头上，然后再有一个仪式，然后你要把它都敬天敬地，然后敬自己敬、 哎、 敬亲人或者敬亲友， 对敬祖先， 说你自己去过吧。 去过，没去过咱们园儿，但是去过内蒙 啊， 去内蒙 就觉得特别好， 特别好， 当地人非常热情， 所以我才说热情嘛。 对， 这样咱们一步一步来啊。 好的， 正好先让总经理先介绍一下咱们家在哪儿啊。 咱这块啊，两位主持人，我要用官方点的语言，那可就厉害了。官方点的语言呀，我们锡林塔拉蒙古风情园。这属于咱北京现在最大的独具特色的蒙古风情园。它呢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与京台高速毗邻，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相依，与北京兴明湖度假村握手，然后呢咱是与半壁店国家森林公园相拥。说白了，咱就在北京大兴区那个半壁店森林公园里边，占地100余亩。 那咱们再问的细致一点，因为您刚才说了就是走京台高速啊，这也是可以去的。 哎、 是在六环外还是在六环里？ 这么好看这么近的草原地方，我不能放的离城市太近了。我这个位置呢是怎么从京台高速在庞各庄那个口下车下去，然后左转2公里，在庞路上左转2公里，半壁店森林公园内。然后京开高速也可以直接过去，也是在咱那个庞安路这个路口下去，直接庞安路到半壁店国家森林院内。这个交通比较方便。 那我相信因为您说了在这个公园里面是咱们的风情园，那肯定环境应该是非常好的。 我们这儿环境我自以为自感觉啊，跟我们现在内蒙古赤峰的坝上草原都真是可以，就是说相媲美，绝对没有问题。 天哪，有夸张成分吗？ 哎呦，我感觉按照现在这个时间段啊，内蒙的草原都没我们这儿的好。 真的？ 对，这块儿 太厉害了。 其实还特别希望咱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各位老师们，实地咱们去检查一下，去看看。 那像咱们这儿，因为你去的交通是很便利的，没问题，这两条高速那都是可以到的。 对， 那咱们那儿有什么特色？ 咱们那块儿啊，就是现在在这个分情园里边啊，可以满足，就是说200多人的这个，有满足200多人的这个就餐和会议的这么一个特别大的包。 就是咱们那儿全是蒙古包， 全部都是蒙古包。 哦， 而且我们那儿的蒙古包啊，都是按照我们内蒙古就是最原生态的，全是粘包。哎，外边油粘，里边有这个支架把它支起来，一点点硬设施都没有。什么现代的什么钢筋龙骨不用，都是用我们最原生态的那种木支架做支撑。哎，内部这个龙骨啊什么这些都是木支架，所以这个是很原生态的一些东西。 明白。哎，那这个大蒙古包里头比如说同时能坐多少人？ 最大的包同时至少220人到240人没有问题。 哦，天哪，那真大呀。 对，这个在我们那块啊做这个会议，然后做这个演绎，甚至是蒙古族式的婚礼，这个在我感觉在北京这个区域内，尤其在南边大兴区这个区域内，绝对是首屈一指。 哎，咱们那儿您算过吗？一共有多少个包？ 我这边的话，就是餐包这块的话，得有这个那个38个，餐饮接待38个，然后住宿的特色餐包啊，它住宿特色包的话有30个，然后我还有那个全部都是蒙古包式的这个蒙古族的这种 KTV。 哦， 也是就是演绎， 明白，就可以载歌载舞的。 哎，对，载歌载舞，大家一起玩，这样的地方，它是我们的分布啊，还有什么这些是区域性比较强，而且内部呢，我们还设了一些跑马场，哎，还有小的垂钓园，还有专给儿童设的这种儿童的这种娱乐场，这就是老中青去了都有事儿可干，哎。在吃喝玩乐的同时还能看看园区，看看景区。 好， 对， 来吧。那既然刚才说到了哈，有玩的了，那肯定有吃的了。吃的有特点吗？ 哎呦，这块您可真问在点上了。咱这块啊最大的特色啊就是蒙古族的烤全羊。咱们这块的羊啊用的也不一样，用的直接是咱锡林郭勒大草原上苏尼特右旗，这是在全中国都出名，然后它是只用那儿的黑头羊，别的羊不用。咱就现场啊，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有园区，就是说大概每周都要有20-30只羊 新鲜活羊过来，咱养着。这还有一点特色，怎么回事了？客人来了，我现点现指，我指哪只羊，我要这只羊挂牌，然后给人家宰杀，给人家做这个烤羊或者是羊排羊背，按照他们的这个客人的要求。 哦， 咱们可以做分类的，不仅仅是烤全羊，也可以各个分布分类的给人家做烹饪。再就是，一般呀，咱们就说，包括全国各地的人吃这个风干肉啊，很多都是炭烤，它炭烤有炭烤的好处，但是咱这儿推出了一种更特色的东西 啊， 纯纯风干的，那个科尔沁小黄牛的牛肉， 全靠风干啊， 全靠风干， 哦呦， 就是把肉腌制好挂那儿最少一周啊。让它风干成之后再稍微加热，然后过一下油，那网开一撕一掰那个肉啊，那肉丝儿您一看就感觉能把那肉丝儿捏成粉了。 哦， 这其实也有个那个说是传说嘛，也算是传说，也是我蒙古族文化一个这么一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说蒙古族大军为什么能横跨欧亚横跨全球呢？靠的就是成吉思汗这种蒙古族的军粮，他军粮很简单，就是把这个肉做成风干粉，饿了头盔加水一泡，一天一夜不带饿的，所以这一块这也是咱这儿的一个特色。 太厉害了，我乍一理解有点像现在的方便面，对吧？饿了泡开，吃。 是老师，这个比现在的压缩饼干，我可比它感觉厉害多 了。那当然，那当然了，因为它毕竟是肉嘛， 对，营养成分也高。 在 这一块的话，就是咱一家人十多个人，一家几口或者一大家子人，老年人庆生啊，孩子过生日升学宴呀，这种家庭聚会， 特别是有蒙古族特色的婚礼，也可以在咱们那儿，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然后就是因为我想嘛，就是人家可能在咱们那儿就有一种，就是跟到家了似的那种感觉，然后可以按照咱们那边少数民族的特色的流程去走，都可以。 对对 对, 对，没有问题。 是他最大那包能坐200多人，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 因为咱们那边的包啊，就是包括大包200多人，一个中型包120-130人，这个包全部都是无柱的。这样的话，它也视线也开阔， 对， 大家交流沟通，甚至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文化性的演绎。咱那块啊，也不仅仅说是吃的好，咱要把这个蒙元的文化也要做好。 对， 我们这一块的话，整个后期包括现在。整个从蒙古国建国呀到现在，这30几个大汗各个文化全部都有收录。蒙古族的一些特色的小吃，这些奶制品，就是奶茶，全部都有现场的熬制。这个东西咱去了一下呀，我感觉我说呀我自己都在流口水。 得去一下。对，因为内蒙我们也去过好多次了，尤其内蒙的早餐，还有他那个烧麦。 烧麦果子， 对，又好吃极了啊！ 它虽然说油腻点，肉大点，但是保证 不觉得，一点不觉得，就是那奶茶喝特别好。 哎呦，太棒 了！对对对，这个想结婚的朋友们，我觉得在那儿办特有特色， 这个是，这个 是在一大包里， 这个是， 然后200多人，20桌。可以啊， 足够了，足够 了，多舒服，很有特色的一个婚礼。 对对对 对，好多朋友也在问，说是咱们那地方叫什么地方？再跟您说一下，叫锡林塔拉。刚刚我搜的那个地儿，锡林塔拉其实是内蒙古的一个草原的名字， 鄂图克草原有一个锡林塔拉的这个草原。 哦， 咱这儿呢，因为这个地理位置还有这个大小，我感觉呢，咱是人家的一个缩影。咱就把内蒙的一个缩影放到北京来，让大家呢不出北京都能领略到蒙古风情。 好，大家要搜的时候，好多人想去啊，听完您介绍的都觉得哟，还有这地儿呢哈，锡林塔拉，蒙古风情园。 对， 您可能得输全了才能搜着啊。这样，咱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呢，我们也让西姐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那儿有什么演出啊，吃的时候还会。会喝很多吗？啊，是吧？一起来说一说啊。 金秋旅行记，醉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范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一享轻快好生活。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他。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吧，喜姐儿，说一说咱们那儿的一些迎宾仪式，还有一些特色的表演。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有下马酒仪式，然后就是有客人过来之后先要喝3杯下马酒。 嚯、 上来什么没干，先喝3杯。 先喝3杯再说。 低度的吧。 再说。 这是高度的酒。 嚯、 对。 温倒 是。必须是60度以上。 嚯、这哪是下马酒，这明明是下马威嘛。 对，然后就是先做一下我们蒙古族的这个礼节，左手端杯，然后用右手的无名指沾一下酒，向上弹敬天，风调雨顺，然后再沾一下酒，向下弹敬地，牛羊肥壮，最后呢再试在自己的额头上点一下，这不是敬自己，是在敬祖先，祖先保佑我们吉祥如意，是这样的。 好，用的是无名指是吧？ 无名指。对 对。 哦，哎，那比如说就是很多的游客们在那儿吃饭啊，特别的开心啊。那咱们要是有特色的演出，都会演什么？ 演出的话是由我们蒙古族的最传统的呼麦、长调、马头琴。 哦，就是还有演奏是吗？ 对对，这三项的话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那也就是说又有演奏又有舞蹈唱歌， 还有唱歌顶碗舞啊，唱歌啊，各式各样的都有的。 哦，真好真好。 对，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这边有服装展示，蒙古族的传统服装以及现代服装的一个展示，是这样的。然后是有好多帅气的小伙儿，还有美丽的姑娘，然后个个酒量也都超好。 哎呀，真好。没事，喝多了也没人家那儿能住啊。 我这个地方咱俩还是少去 啊。你去， 不是容易 我开车的 啊，容易喝得多。 然后的话就是还有一点的话就是给我们最尊贵的客人要献上哈达。然后是全羊的话，就是吃烤全羊的时候我们也有烤全羊剪彩仪式。然后会在客人当中会选2位嘉宾，一个王爷和王妃，然后进行一个全羊剪彩仪式。 正好 这样的 啊，你和熊里 等到我们去我们那边的话，您就是王爷，您就是王妃。 哦，真好真好。 对， 哎，这种就是情景再现式的，反正又有互动，然后吃的这个东西那肯定是热腾腾的嘛，对吧？ 对， 就是会觉得很有意思。 对， 挺好。哎，正好那最后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想问问我们陈总，就是咱们是在10月10几号， 咱们的话，咱们锡林塔拉呀计划在这个10月18号在咱们园区内举行这个首届内蒙古的美食文化节。 有什么特点吗？ 哎呦，这个到时候届时啊，如果就是说各位听众朋友和各位老师去的话，到那边全部的这个蒙族的这个奶制品、肉制品，包括文化展示、歌舞艺术展示，全部都会展现到大家的这个眼前。 哎，真好。 这种的话是应该来说是我们要想做一个哎呦不好意思，这有点卡，这就我们想做一个怎么回事呢，让大家不出北京就感觉自己已经身处草原深处的感觉。哎，所以届时也欢迎大家过去。 好，没问题。哎，咱们这个美食节大概要多长时间？ 美食节咱们持续时间的话，从咱们10月18号活动一直持续到11月18号，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 对。 哦， 届时其实很多我们这个烤制的这些全羊什么也需要一些提前预定。 那肯定是啊。 所以的话我想留一下我们这个订餐电话，届时咱们大家可以那个直接打电话预定。 可以可以。 哎，对，咱们那边的那个提前预定的订餐电话是010-8923-0899。 嗯 啊，8923-0899。 好，

哎呀，反正就兼具这些身份吧，因为他们一定是专业人士。 啊、对对对，是是是。 他们在十一长假期间都去哪儿玩了？ 反正看他们朋友圈是挺多姿多彩的， 很丰富吧， 而且也很忙碌，确实是这样的。 而且居然其中一位去那地儿还下雪了。 哎呦我的天 啊！啊，另外一位居然去那地儿自己还当厨子了。 哎呦我的天！你说这地儿一定不是八达岭奥莱，因为八达岭奥莱三周年庆尽享无限精彩，9月30日至10月14日，顾客不仅可以享受超值一口价商品和精彩折上折活动，还可以参加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满额赠等多重活动。现场还有热情的法国康康舞大巡游和街头音乐节哦。京城高速，这又是京城高速，是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啊！这个来吧，请出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嘉宾。这是两位，也是大家非常熟悉了，一位是出城网创始人张波波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好， 还有一位我得念了，头太多，畅销书作家、旅行体验师、户外极限玩家、 CPA 摄影师，包括超级小包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好，下次如果时间有限的话，我们就说最后两个字。 对对对， 包子 是吗？ 哦，包子啊、 哦、也可以 反应的， 也可以也可以、 哦、来来，先分别跟大家说一下。波你先说，十一长假你去哪儿了？ 长假我去了贝加尔湖，就是西伯利亚吧。 嗯 啊，这块地区范围之内。 嗯， 冻坏了吧、 对呀、那边冷吗？ 我觉得我刚下飞机感觉特别好，19度。 哎，可以啊，北京这两天晚上可比19度低， 而且真的是天气特别特别的好， 蓝天。 对， 但是 甚至一直到我就是从伊尔库斯克市区就是坐车坐到贝加尔湖的湖边上的时候， 嗯 啊，然后整个都是蓝天，就是天特别特别的蓝，温度还可以、然后就是甚至上了奥利洪岛上走了大概有20分钟的车程，都还是非常非常的好。 快说， 因为我在那个还没上岛之前，看见前面有一条白色的那个跟那个雾气一样，就跟那个云一样，你知道吗？在那个贝加尔湖上飘着，谁知道我们上了岛，走着走着，然后就跑到那个雾里边去了，然后等我们下岛的时候，听说下雪了。 哦，就是专门，其实那个雾气其实是水气。 对对对对对、 哦、 然后就是几乎我整个上去之后什么也没有看到，但是还好我们在岛上住了2天啊，然后第二天这个温度，说实在话呢，我手里面拿了一个手柄，带着架子的，就是还是比较大个儿那个拍照的哈。 嗯， 然后那个对着那个贝加尔湖刚拿出来，然后直接他推着我往后倒，就是那个风那么大，知道吧，就是暴风就来了。 Oh. 啊，就是这个特别特别的冷，而且就是比如像我到了某一些这个特别好的一些点的时候啊，我觉得我的体力还可以，我又跑了一圈，谁知道一下直接把我的手机冻得没电了。 哎呦， 真的那么冷啊？ 对对对对，就是我只是从就是一个从那个萨满岩的那个口上，然后跑到萨满岩岩石跟前的时候， 嗯， 大概也就是有个200-300米吧哈， 嗯， 然后我手机我记得是充的满满的电。就还没用，然后直接刚一打开，我说呀，这个浪真好呀，直接打到那个石头上。我想录一段视频，刚打开，然后直接关机， 嗯， 然后我再打开，成了一格电了。 哎呦，真好！ 所以说这个温度让我们感到了。同时呢，就是说我还感到了，就是说，比如说是正好感到了，就是它在，路两边的整个，因为它的松叶会变成黄色的，啊。然后这个特别金黄色的松叶上面还会落的很多很多的一些雪，然后再往伊尔库茨克市区走的时候，包括市区里边的树叶就是几乎就是已经全黄了，啊，所以说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些景色在这边。 嗯，哎，那你说，因为我相信啊，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也需要也想去俄罗斯的，就是你玩的这片去玩玩。 嗯， 那你觉得多长时间在这里玩足够了？ 我觉得需要5到6天的时间。 就可以， 就是足足够了，就是再多了可能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了 啊、 哦、啊，就是这个情况。 好 啊， 真的像歌里唱的那样吗？ 是啊，他真的就是说是比如你在那个湖畔的时候啊，就比如晚上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说虽然是天气不是特别好的这种情况下，然后我在那个湖边上晚上的时候还带着一帮朋友在那个地方烤了烤串， 嚯 啊，然后还生了一堆篝火， 嗯 啊， 这就是说整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湖边上的时候，然后整个一个感觉。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呀，它整个这边的一些建筑不是全是用木头屋子来，就是木头来建的，这些房子有老的有新的啊。老的可能就是这回我专门特别特别听他们说了一下，这个怎么来辨别什么是一百年以上的房子，什么是一百年以下的这种建筑啊。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就是说的它这个房子有些稍微木头会就是稍微倾斜啊、 哦，就有点小变形， 对，有点变形的这种感觉，就是一百年以上的这个房子，不是说盖的不是不好、嗯，但是确实很结实的。最核心的问题是外边，我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冷，它那个小屋里边居然热的，我们直接把穿半截袖， 哇、 哦、啊！然后晚上着了急了，我们得把窗户打开。我就一直没有想明白，它这个保暖措施怎么能取得这么好？ 地暖吧，可能是， 就是说它里边。不，我觉得不单单是就是这个地方做地暖可能不太现实， 不 行是吧？ 对， 是， 就是它只是在岛上，它不具备那么多条件来做。 那它这太神奇了。 对，但是它的整个就是屋里边就是有那么一个两个这个暖气片，就是还是用电烧的，但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保温。啊，这是我们住的那个地方的一个感觉。然后就比如像就是这一次我们去还真正碰到真的说是有两个小就是这个。年轻人在那个地方去求婚，那么大的风，好浪漫，那么全在全场的人在这个在这个景点里面的，比如说那个就是最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河伯角那个位置啊，然后就是完全就看着这个他俩去求婚，真的那风特别大啊，感觉特别浪漫，最后大家全部给了他祝福。就是我觉得就是走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一定是带着浪漫的，当然孩子也特别的开心啊，就是有一些带小朋友去的。他们为什么就是孩子到这个地方他很疯狂，他看着这个水啊特别特别的清，虽然是我们说海天一色啊，水这又说到海上了，就是看到这个湖完全我们就第一个概念说啊海边， 因为 太 大 了，根本看不到边在哪儿呢啊，所以说是而那个水又特别特别的清啊，就是说它的整个虽然是我们感着的是一个阴天，但是它的水该是绿色的还是绿色的啊，不是像很多一些地方我们说海天一色啊，只要天是阴的、嗯、它水可能就有点发乌、嗯、那么这个地方它水还是那么清澈啊， 明白了， 嗯， 就是波呢十一长假去的贝加尔湖，而且他说的这些虽然那边天冷了，但是也是另外一种景象，也是值得去的， 对对对对对对， 是 就是看秋天的颜色再加上一个刚刚入冬的颜色， 嗯 啊，就是刚刚入冬，因为山尖上全部都是雪、嗯、 是 好、嗯、 哎呀波哥真好啊，去那儿也没看见什么，哎， 你是想让他说看见狗熊了是吧 啊，至少看见求婚了是吧， 哎， 见证了一份浪漫，来吧，我们也正好我把这首歌也找出来了，贝加尔湖畔、嗯、咱们听着这首歌稍微的遥想一下贝加尔湖到底是什么样子。 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贝加尔湖畔。 清澈又神秘，真的，这是对女孩子，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褒奖， 无法抗拒 哦， 真的是，而且 心又很干净的那个， 是的，是的，是的，嗯，刚才说了一个比较凉快的地儿， 哎， 那接下来，包子， 这特热吗？ 咱们说个热的地儿呗， 一个热的，我这个去了一个特别热、特别热的地儿啊，据说离赤道就没多远就到了，这个新加坡，很多朋友都去过， 哦、 而且我这个新加坡呢，也作为一个这个。不走寻常路的一个很能折腾的人是吧，这次呢我是一个非常擅长户外的人啊，所以这次呢我去新加坡呢就专门走了一个美食之旅，对，所以非常非常契合我的人设， 要不他当厨子去了， 对对对，我不当厨子谁当厨子呢，不喜欢当这个厨子的这个探险运动员就不是一个好司机，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吧，这个我这次去呢主要是探索当地的这些美食和深度的这种文化，然后也学了点南洋料理还不错，辣椒螃蟹我的天哪特别好吃，这个真不是说因为我自己做的特别好吃啊，主要人家教的好，人家把那配料都给你配好了， 对， 然后 就往里倒呗， 但是也需要炒制、 哎、 对，主要跟手艺也有关系， 哎呦呦呦呦， 确实是啊，很多朋友当时我记得当时看完我发的那个微博以后过来问我菜谱是真的有啊，我过两天会在这个攻略里边发出来，这个这 确实不难。这个辣椒螃蟹最重要的一道这个灵魂调料其实就是螃蟹啊，螃蟹 用你说呀， 主要是螃蟹得好吃，这个确实好吃。那个， 你是不是拿了一点醋到别人家找螃蟹去了？ 对，这个朋友们想学辣椒螃蟹吗？我可以免费教你们啊，只要你带螃蟹来就可以啊，最好把辣椒也带上。这个南洋料理它这个虽然是真的是给我印象特别深，因为那个螃蟹是从斯里兰卡进的。我的天哪，那大螃蟹，对，那大螃蟹肉质紧实，而且特别鲜美，确实很好吃。然后而且我为什么觉得这体验特别有意思呢？我发完这个微博以后，很多人说新加坡还有这个。我说不知道吧，你看这体验。 新加坡这个最有名。 一个最有名。 不是，是能做这个。就是说辣椒螃蟹很多人都吃，说你还能自己做。而且我做了三道菜，第一道是一个甜品叫香兰这个椰丝卷儿。那都是从开始和面开始弄起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沙爹鸡肉串，等于我把这三道最经典的这种算是南洋料理吧，从头到尾全给做出来了，两个小时全搞定啊，这非常，我觉得这体验非常好， 多耽误事儿啊，两个小时才做了三道菜。 问题是，你想啊，你上外边吃一顿，那不得人民币也得一两千啊，对吧？这个你体验一下，连螃蟹都送你了，体验完了就吃吧。 你知道小胖如果去那边体验厨师最想学哪道菜吗？ 你最想学 就你说这几道菜他都没 兴趣， 没兴趣。 嗯， 因为你说的这比如说啊辣炒螃蟹，这个专门在国贸三期里人就是专门有这么一个啊店，主打菜就是这个 生干泡海鲜。 哎， 嘿，您这口味。 小胖去那边最想学的是肉骨茶。 哦， 这个很难哟。 对，特别难，你得买着那调料过来。 哎， 还得有排骨呢， 对 吧？ 这你还真别说，这个肉骨茶我也专门做了一下深度的研究啊，在那儿不止吃了一顿肉骨茶，因为新加坡的肉骨茶实际上很有名，很有名。然后这个，它分两种派系，一个叫潮州派的，一个是福建派的。 嗯， 这俩地儿为什么不一样呢？一个地儿讲究补，就是它的味道，就咱们一喝就是，反正中药味儿比较浓， 浓， 哎，比较苦。 嗯，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潮州味儿，它那种就讲究这个，就是， 甜是吧？ 对，它也不是甜，胡椒味儿特别浓，就是特别重口味的那种胡椒味儿。这两种在当地我还都找了比较有名的去体验了一下。然后你就咱们一般在网上说那种就是，就是说买的那些调料啊，都是中药味比较浓的， 对， 所以千万别买错了啊。所以这个朋友们想学这个肉骨茶，我也可以免费教你们，只要你们带肉和肉骨啊，最好把调料也带上啊，我就 都亏他没说带个大点深点的锅啊。 不锅我们是有的，锅我们是有的，只要带肉就可以啊。其实就是有点像那个清炖排骨啊， 有点这个意思。 对， 除了这些你还吃到那边特色的好吃的了吗？ 哇，这个挺多的。在当地其实有一种我觉得特别推荐，很多朋友去新加坡啊都没有真正，我都没有听他们给我推荐过这种算是玩法吧，一种体验，当地人叫巴沙。其实我感觉就跟那个就是新疆啊，就是中东那边说那个巴扎，就那种那个大巴扎那意思差不多，叫巴萨。实际上它的形式也很相似，就是一个摊儿一个摊儿一个摊儿，有点像大排档，但是它不是完全的大排档形式。这个呢是新加坡当地人特别经常光顾的一种这种就怎么说的吃食。他们就会每天去这种不同的巴沙，然后去不同的摊位去找这些吃的。千万别觉得那就特别脏，那小脏摊，然后吃完以后容易拉肚子什么的，特别干净。然后什么海鲜什么这种这些咱们觉得可能容易拉肚子什么这种印度菜啊什么这些东西，甚至是冰水喝了一点事儿都没有。然后呢味道特别厉害，然后吃了很多那些巴沙，就是他们当地人会这么交流。哎，你昨天我们去了一个摊儿，在哪个巴沙里边哪个摊儿特好吃，然后咱们今天晚上去吃。因为新加坡人70%-70%的新加坡人都是平常几乎不在家做饭， 对， 所以他们都在外头吃，这就催生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新加坡的美食的一个刚需，所以他们必须得做特别好。而且我还跟当地人了解到，就是他们那个巴沙吧，就是他那些摊儿为什么这么干净？卫生局会突然间袭击，然后突然抽查，然后你这里边发现，咱不是说一个什么虫子、什么蟑螂这种，就是你这辈子估计都甭想干了。 关店了。 对，然后他会检查你的那些卫生指数，甚至是你这些东西碗有没有乱放，然后你这个水，就是他会查很多很多东西。 然后就这么严，而且不跟你说我们一会儿要去什么这个那没有，就是新加坡本来这个地方就可能法律大家都知道它可能比较严明吧，然后所以他们就是这么查，你敢开得起这摊的基本上就是他们都没有，就是完全就自律了，因为没必要，你万一被查着就这可能一下罚的底儿掉，罚几十万上百万新币啊，这一下就你这辈子都甭干了。 对， 所以说呢那个摊儿特别特别干净，他们的那些炒饭什么米饭什么的都是一直加热的，就跟咱们那个自助餐里边的、 哦、 六个小时没人吃，从中午热到晚上，今天晚上绝对这饭要到，不然的话第二天有人吃坏了他们就完了、 哦、 所以说大排档的话，咱们说一般说大排档都代表着很低端， 小脏摊， 哎，小脏摊很低端，容易吃完小孩会不会拉肚子，新加坡就这点很干净，而且呢不需要，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具体的攻略，你就看哪家人多你就去哪家就行、就是他那个都是本地人去、因为游客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帮人干什么呢，脏了吧唧的排队，其实特干净，而且这些排队的人都是当地人，就是我当时我记得我找了一个小的那种巴刹，就是在我们那个住的那个小印度附近的一个巴刹，然后呢我一看有一店排大队，然后我就说就不管怎么着先排上，结果我就被人围观了，因为我拿着两台照相机， 哦， 就是我反而被人围观，我说这排队有什么，这很正常，拍两张拍两张，旁边人就开始看我，我心说这 当地人心里一定想，一定是来自外地的朋友， 那人家 就 在说外国人， 肯定 一看就是个外国人，对，就肯定是你说拿个大相机吃这个叫什么酿豆腐，有什么可拍的嘛、我说这个没见过呀。然后那店我记得特清楚，它下面写个百年，我想百年老店呗，这个肯定是，而且排那么长队，一看就都是那种什么阿婆呀、什么阿公啊，哎呦，我一看这肯定好，才3.5块。就谁说新加坡贵的，就是我吃一顿饭下来10块钱新币50块钱人民币，我真吃到饱，那一碗才3.5块。 主要是你去的那儿呢基本上游客很少能去， 那对接地气嘛， 对对对，是是是。好，他们两个人都分别介绍了一下长假的时候都去了哪儿，不过呢实际上今天给二位也有一些啊要求啊，因为最美的季节秋天啊，你看这两天漂亮，尤其我看波儿发的朋友圈，呵，天天晒蓝天白云，天天晒阳光通透照过啊 ,CBD 写字楼啊，各种景儿啊，特别好。所以正好让二位推荐一下这么好的秋天，北京周边包括或者说再远一点啊，京津冀啊或者是祖国各地啊，哪儿赏秋特别好，好吧。 好，这个大家要也想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十一假期特别的旅程，通过照片的方式也好，文字的方式也好，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车主权益来了，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你张明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哎，真好，这如果这天儿您家恰巧还有一大窗户能看见外边的景，现在我不知道外边估计已经黑透了。可能已经黑透，估计可能6点左右的时候是晚霞最漂亮。 晚霞， 对， 因为昨天正好我遛狗的时候就是晚霞的时候，我说哟，我好几天没看到这么漂亮的晚霞，因为我们做完节目出来就已经天完全黑透了。 对，对， 我说真好看，金碧辉煌，还透着那点粉红粉红，哦，非常棒。好嘞，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进入到北京最美的深秋了。这个有什么好的推荐呢？先从波哥来呗，咱们先从京郊的开始。 啊，其实到这个秋季，我们一般情况都是从北往南 来捋的啊，然后就是一般情况就是每一年的这个都是这个都是这个惯性动作，从喇叭沟门开始， 哦 啊，然后它先进入秋天， 对 啊，然后再一直就是从如不连河北，只说我们京郊啊，因为河北它可能更早一些，但是这段时期呢，我觉得说正好是喇叭沟门赏红叶一个好时间段。 嗯， 再往下走来就是到就是和喇叭沟门和丰宁交界的这个位置，有一个燕山大峡谷，也是特别棒的一个景色，而且最关键是燕山大峡谷没有人，不收门票，而且还有温泉。 嗯 啊，就是说它晚上的温度可以达到零度。啊，但是它白天的这个温度了，可能就说是可能中午的时候可能还略微有些热，你穿着衣服爬山的时候可能确实如果天气特别晒的话啊，可能你还感觉到温度比较偏高一些。 嗯， 这是作为喇叭沟门这一带这一带，然后它开始就是一步一步向南边捋，但是今年天气比较特殊，现在呢从喇叭沟门开始一直捋到这个怀柔的这个黄花城水长城这一边啊，然后它的整个这个颜色都已经全部变过来了，都已经变成这个金黄色的，包括什么怀柔整个全区内吧，可以说是包括什么红螺寺呀，还包括这个就是APEC 会议中心沿路两侧的啊，这个树叶它都会发生很多的变化， 嗯， 而且非常非常的漂亮，再加上现在天气比较通透，就是不是说就是有云有什么云呐、啊，有雾霾等等之类的啊，就是确实是非常适合大家周末周六日啊，然后你选择或者说是你。不要跟大家挤周六日的这个时间段，选周一周二周三周四一天的时间都可以去完成的，这是怀柔区。 嗯， 怀柔密云也就是说这几天的当中呢，就是在密云的这个乌灵山， 嗯， 的整个山峰上面啊，已经全部都就是红的黄的还有一些绿色的， 就这时候已经 对对对，现在已经全部都是、哦、甚至整个在路上都已经全部整个有了很多的落叶。 那咱就在这儿先待会儿啊、嗯、一会儿我们继续前行、嗯、大家想跟我们分享的话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护理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全新名爵 HS Bose 聚源级音响，宽广音域，聆听震撼，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全感官瞬间激活。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2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乡下名爵当地经销商。 聊微信，您得用腾讯网卡；看视频，您得用腾讯网卡；听音乐，您得用腾讯网卡。 超100款腾讯应用免流量畅玩，每月仅需19元，首充50得120，亲情卡不拨全免费。关注网卡助手微信公众号，便捷办理。 八达岭奥莱3周年庆，尽享无限精彩！9月30日至10月14日，消费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等多重活动等着您！京藏高速城中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看到了一点点的晚霞啊。今天的好像没有昨天的漂亮，但是依然已经很好看，很好看了。哎呀，出来了那种就是雨花石的有一点那种泛出来的色彩啊，非常非常好。还有好多的朋友再跟我们说他十一去了哪儿，我都太服气你们了。你们在哪儿找的这么多就没人儿，也没人。 对对， 但景色也不错。 跟他们俩分享一下，真的。 赵岩，人家去的是圣莲山，而且人家在山顶上喝茶， 带的茶具正好在山顶一览众山小的时候推杯换盏， 真是。人家贝贝、 看出喝的是什么茶了吗？ 杯子我都没瞅清楚，他没亮出来什么茶吧？ 花茶。 哦，花茶。 嗯， 你闻出来了？ 我猜。 贝贝人家去了银川， 嚯、 而且说呢特喜欢那儿。 嗯 啊，银川好吃的， 而且人家拍了银川黄河口的 落日，哎呀， 特漂亮！哎，真的，你应该跟贝贝多联系， 对， 私下里，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昨天在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沉底的听众朋友都激发出来了，啊，贝贝就是一个， 嗯， 因为昨天请的那个是专门懂酒的，专门在法国学习的，而且现在是拉菲集团的啊那什么，所以对这个四大酒庄、五大酒庄、八大酒庄全懂。好多人都说，哎，你看我这酒怎么样？看我那酒怎么样？我只看得懂其中一种酒，就是有人发的95年的茅台。哎，我这个不错啊，这个特好。 谢谢。 其他那些都一般。我说我们家藏的最老的酒就是1664了。 嗯， 按年份来说，这个还行， 挺好的 啊。 啊，赶紧喝啊！ 啊， 嗯， 要不酸了。但是人家贝贝发上来的，自己在家喝的。 嗯。 后来我们昨天嘉宾看，哇，说他这几瓶酒，至少10万起，全是五大酒庄的酒，真的。你可以一会儿看人发的照片，哦，厉害了，厉害了， 已经标星了啊！一会儿通过一下哈。吴桐说了，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老家的一处美景，千安山叶口景区，18亿年前是海底下，现在是山，山上有很多漂亮的鹅卵石，还给我们发过来了， 嗯， 真漂亮。最关键是没人。 你知道千安在哪儿吗？ 千安山西，那是迁西是吧？那在哪儿啊？ 去北戴河的路上。 嗨，好，这么紧呢。好的好的啊。另外月月也给我们发了，今天下午5点钟人家在北海公园那儿不知道遛弯呢还是干嘛呢，给我们发来了北海公园的景色啊。 嗯， 好嘞。还有居居，这是问了一问题， 嗯， 说我10月中旬想去厦门，请问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二位谁说？ 厦门我这不太熟啊，这个。 嗯， 波哥去 厦门一般情况来说是就是厦门大学， 嗯， 去转，然后再一个就是吃， 嗯 啊，剩下的就是说是像特别比如像鼓浪屿这些景点的话啊，就是也是非常不错，但是在十月，它是10月中旬是吧？ 嗯， 10月中旬的话这段时间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人不是特别多， 嗯， 对，就是从每一年国庆节过后这一段时间一直到11月中旬这一段时间当中了，这很多的一些这个就是曾经特别热门的景区，可能在这段时间相对来说人就少一些，因为大家都在工作， 嗯 啊，所以说就是他这个时间段可以去选择去一下鼓浪屿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厦门大学转转，当然看他走几天的时间， 嗯， 剩下就是吃喝，嗯 嗯，没关系啊，就是我们的编辑在前些日子自费去的那个厦门。 哦，是吗？ 哎，对对对，所以一会儿可以让我们的编辑给您发个私信。 对 啊，那边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走一下。 真的， 啊， 我吃的好多，什么沙茶面呀， 嗯， 面线糊啊， 啊， 土笋冻啊， 咱们吃的这些都是当地特色的， 就是当地特色，嗯，特别好，而且呢，就在中山路附近，那一点算是一个老街嘛， 是， 就在中山路附近，就类似于像西安的回民街似的， 对， 它很多的老店全在那附近盘扎着， 嗯， 另外在中山路，如果您是从靠近鼓浪屿的那个口，就叫，他们应该叫海滨大道的那个口进去的话，嗯，走到第二个小胡同口的小巷口， 这你都记着了， 他一定是自己专门去自己去的， 一看见吃货雷达就开启了， 啊， 我们在那儿吃的夜宵，嗯， 对，我们点了一鸡， 他居然都能记得这么清楚。 第二个胡同，哎， 啊， 我觉得真的是 吃的那个沙爹的肉串， 嗯，啊，对， 对吧？ 对， 原来我很早去的时候是两个小姐妹在那儿接她妈妈的摊儿，应该是， 嗯， 在那儿做， 做的特别好吃，但当时还是属于油商的。现在人家自己有一小门脸 了，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门脸更大了。反正您能看见，就是那边就那么一家卖沙爹肉串的，特别好吃，给的料特别足。另外呢，还有像中山街里边有一个卖那个花生。花生 花 就花生奶还是花生什么的， 就有点那个花生烙的意思，哎就是特喽特喽喝着那种，但是里头都是花生碎， 对， 很好吃， 就是你看着都是一粒一粒的花生啊，你会觉得那种喝汤然后嚼花生吧， 对， 不是，舌头一抿那花生全碎， 他就是人家已经拿水泡的很软了，对 对对对对对，啊，非常好，所以在那边呢一定得吃点当地的小吃，而且当地还有好多那种私房菜馆，您可以在网上搜一下，目前排在前五位的有一家叫月什么的，我具体名字有点想不起来了，他们家做的那个红烧肉还有鲍鱼还有他们家特有的那个，他们叫蚬子，但是你没见过那么大的蚬子，这么大，但是也是蚬子，说一次就是渔民出去一次捞一网上来都不一定有一个，巨好吃啊，你可以去那儿尝尝去啊，来吧，我们继续找秋色去。 对，你那个密云那山还 咱还待不 还有吗？ 我觉得就是你可以下山，可以下山， 因为那山太大了。 对对对对，因为雾灵山这样的一块地方当中，一般情况开着车上去转是非常合适的。你要自己走着吧，可能确实辛苦一点。 那当然，如果要是自己爬山的话，那真得爬会儿了。 一共三条线。从西线可能是大家走的徒步穿越的比较多，然后一般开着车是从北线或者从南线穿出来啊，这样子的话沿线的景色是非常好的。 好， 来吧，喇叭沟门教你可以多说两句。 喇叭沟门教我是吧？因为我这个 你十一期间 第一手资料，第一手资料啊，第一手自己开车去了啊。这个喇叭沟门很多人都去哈，但是其实呢，我这次去了一个，就是我在十一小长假去的。 大长假， 不好意思，对我来说就是小长，那个十一大长假去的这个喇叭沟的这个后边，就是、 后边 哎 是沟后边吗？ 它叫喇叭后沟，就是。这个 有路吗？ 有路， 是再往北， 再往南一点， 再往南一点， 有一条小沟， 应该是你去的是南侯顶方向 哦、 还没到那么远， 对， 我还没开到那么远， 就是那个方向，从冰川峡谷一直往上上， 是往冰川那边走， 对 对 对, 对， 这个地儿呢，它那入口特别隐蔽，我因为一下我没找着，我还一没留神给开过了，结果我就开到喇叭沟门那个景区那条路上，哎呀，我的天哪，就那个车呀。一辆一辆排着队往外怼，就是都不是往外出，是排着队往外挤，就是已经挤到这种程度了。我一看，还好我要去的不是这儿，那毕竟是长假呀。那个车，当时我去的时候已经下午了，那一辆一辆正在返京，这真的是往外挤着出，啊，还好我去的不是景区，它那个后沟啊，有一条就是一个小的加油站旁边有一个入口，在它南面大概有一公里的地儿有一小入口，那是一条县道。哎呦，那条道一个车没有，然后景色特别好，然后路两边全是花儿，一直我就开到冰川再过去一点，因为我是去 看秋色的嘛，对我来说其实什么著名景点啊咱也没什么意义，就是想看看人少的地儿，然后我就停在那个中间，它中间过有一个叫冰川景区，我记得还有两个就是类似于小的景区，我都没停，都是在一个就是那种所谓的停车场，就山中间它有那种盘山道，旁边有停车场，直接停在 那 儿。 那是他们的观景台 啊，对对对，它有观景台，也有就是两个就是不是观景台，因为它什么都没有，那个在山坳里边观什么景嘛？它就是可能就是临时停车的地儿，哎，在那儿停下车，旁边溜达溜达溜达，然后特别漂亮，就像博哥刚才说的似的。全黄了，那山里的漫山遍野的那种金黄色。然后我到那儿的时候，我上山的时候大概是下午三点多钟，三点半左右，那太阳正好已经开始打斜了，然后这个颜色就全出来了。哎呀，作为摄影师我太高兴了。而且这几天咱们这个长假是期间，北京这个天气特别给力，蓝天，然后夕阳，然后金色的这种这个不管是什么叶子吧，反正都黄了，然后那边还有彩色的，就是有红叶，不是枫叶，但是红叶，然后就红色的、黄色的，还有一点绿，然后我觉得哎呦太漂亮了。这条沟呢，就是它就叫喇叭后沟，我记得那个路就叫喇叭后沟， 它是喇叭沟门的环形旅游线，然后它正好走一圈，正好走到汤河口那个出口那个位置出去，然后它正好是一圈走下来，然后就是 那一圈多长啊，我都 没 走到头， 没有太多公里，就是说等于是从喇叭沟门到汤河口的这个距离啊，然后大概有十 应该山路的话大概有个13-14公里的路， 但是那山路是非常、 对对对，非常崎岖 的， 就是可能上去的人不是特别多，因为觉得说大家可能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哎，我去喇叭沟门我就一定要去他那个景区里边去， 对对 对, 对， 对吧，就去看看白桦林呀、看看这个什么五龙潭呀，或者再看看他这个什么冰川峡谷呀哈，但是其实真的说有时候这个风景确实最好看的在路上、包括你应该看到的向日葵， 哎，向日葵也是一片一片的，我看了。 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其实这个是咱们这个植入一个另外一个嘉宾啊，这个海春哥，海春哥跟我说的。海春哥说那有个干尸，然后我当时说不可能。他说真的有一个。 你找去了？ 我找着了。 找着了、 我不光找去了，我还找着了。 合影了吗？ 没有啊，没有。大国庆的我都不，但是我确实找着了。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他当时海哲哥这么跟我说，说就在路边上。我说 真的吗？ 我说这个太野了，这个说真的假的？ 当时你心里是不是 有？我说真有吗？结果我就不信这个邪呀。然后 非要去看看。 对，这次旅游要有一个主题，这是干尸之旅，去了去了。然后呢，结果我先上山看的秋色，然后下山的时候就从那个村过嘛。然后我说既然都过两次了，那就看一眼吧。说这个就他就在道边上，但是你看不见。你要跟当地人聊，你打听。然后我就已经到了那个位置，我说肯定是这儿了啊，旁边这儿有背靠山，这儿有观景台，这儿有一小卖部，肯定是这儿，线索对了。我就跟当地人一打听，说就在那边了，你去看去吧，就在那一个大石板底下，真躺着一位。然后这个而且就是现在呢，就是他们也要开发景区了，但是还没开始售票，真的就在那个旁边躺着、很神奇，而且露着。它有，因为大石板没有盖死，它里边是一个类似于那种，就是墓穴的一个地方，但是是在地上的，然后真的是露着，它有一个小缝，你可以看见，我还看见了。 那咱多问一句，因为叶子现在看没问题，肯定漂亮。 嗯、 哎，那边会冷吗？ 会冷，特别冷。我带着我们家老爷子去了，下来就上车了，下车就上车了啊，下车，就是可能待了不要一分钟，然后就上去了。 就是肯定比咱们城里要冷得多。 这么说吧，北京这两天的天跟我前两天去的时间，就是在山里是温度是一样的。 哦、 这两天夜里这温度 比较冷， 已经冷了。 对， 我上山呢带了三件衣服。我本来以为应该穿不上，我带抓绒和防风衣，最后全套上了。然后我还飞了一段，因为六环以外嘛，小飞机是可以飞嘛，我还飞了一段小飞机，回来那鼻子全给冻出来了。应该是，当时我记得车里那个温度计是9度了，已经就相当冷，而且那天刮风在山上，哇，天哪，给我刮了。所以说这两天，应该是昨天吧，我记得，给我发，我爸给我发那个信息说，你看咱们还好前两天去了，今儿下雪了。就是昨儿的事儿，不是昨天就是前天， 就前两天的事情，正好是 报了， 好多地方都已经下了，就是北京周边山区的地方， 山区，因为它海拔确实高，再往前到那个坝上了，再往前都到坝上了， 对 对 对 对， 海拔还是比较高。 嗯，好吧，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工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豁然开朗，国华也都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去的豁然开朗区的黄山啊，拍来了日落让我们看。国华呢是在八达岭看的海坨山的雪和红叶。还有这个也有问题，喀纳斯的斜对面说了，说各位12月中旬广州的天气适合带孩子去玩吗？如果在那边想玩水的话会不会凉啊？ 12月中旬广州还可以、 还凑合， 但是如果你要说真的使劲玩水可能差一点。 对，就是那个时间段， 对， 因为我是有一年的时候是那个时间段去的，它刮的那个小风，哎，也是挺凉的。 对， 下水的话，我觉得确实是， 哎，对， 不太现实。 你要说你就简单的戏戏水、汤汤啊什么，这个问题不大。 假如说他能从那边，然后再到了三亚， 哎， 这是没问题了。 是的，是的，是的。 而且就是因为那边有很多的乐园嘛，对吧？ 长隆， 哎，是的，是的， 这个亲子的乐园。 但如果要是有这些乐园的话，我倒觉得带孩子是可以的。 而且关键它还有好多一些这个温泉酒店，那段时间是特别便宜的。 哦，对，就 对， 就你想。 温泉可以玩水嘛？ 对 对 呀、 啊， 可以玩水，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它也不能说是反季节，对吧？ 对、 啊，它至少 本来就热， 因为对，因为本来就热。因为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它12月份离元旦还有一些时候， 对啊， 离春节还有一些时候，这时候肯定也是淡季， 也不是人特别多。 哎， 哎，就是我就建议他，哎，去了就尽好的住，没事不贵。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想了，他带孩子去玩，肯定是去那边的乐园玩。 长隆呗， 对， 长 隆， 对吧？ 对， 肯定是去乐园。 最好玩那其实在珠海，我觉得，因为长隆那个更多的是那种就是野生动物，然后珠海那个可能海洋的那些那 就是娱乐的那个， 对对对， 海上娱乐的这种项目比较多一些，什么过山不是什么过水， 对对对对， 过水车的，反正我是叫不上来名字，因为我觉得我那些东西有点害怕，你知道吗？ 就是带水的过山车、激流勇进 什么的，对对对 对 对，对 这个可能是，所以那边可能我觉得会更多一些。 来啊，离今天我们节目告一段落，就剩三分钟的时间了。这样给二位每人一分半的时间，再各介绍一个地儿吧，好吧？ 好的。 看红叶啊，秋景啊。 我觉得如果让我推荐的话，我可能会推荐安徽的塔川的红叶。啊，就是为什么我要推荐它呢？因为每一年在这个季节当中呢，就是十一月份的时候，基本上说是就是摄影师是必去的一个地方。必然会选择，再加上就是前几年大家可能都会去选择去黄岭赛秋去看那个赛秋，但是在距离这个塔川也大概就是在车程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的这个范围之内，有一个阳禅土楼，也是一个赛秋的地方，但是它这个土楼呢，它和那个福建可不太一样。大家一想土楼，可能大部分都是圆形的一圈， 对对对，就像那个什么大鱼 什么， 对对对对对。 那个， 但是作为这个阳禅的土楼，它本身就是建在半山之上的一个村落，而这个村落当中呢，全部都是用那种过去的那种土的那种堆砌起来的，有两层三层的。对，就是每一家是有一个，就是独立的一个，每家有独立的一个，然后正好在半山上是参差不齐，然后正好是也是到了秋季嘛，他们这个地方也就是几乎他和这个，就他这边和这个黄岭他们本身呢，他们习俗是一样的，都有晒秋，什么红辣椒啦，什么玉米棒子啦，等等这些东西啊， 颜色应该 对对对对，它颜色搭配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它整个山上啊，只有部分的这个黄色红色，啊存在在。在 其他的地方， 对，其他地方是绿色的。 哦呀，那还 不错，然后它衬托的非常好，再加上烟雾缭绕的这种情况下，是非常非常适合去的一个地方。 好，安徽是吧？ 安徽。 好，来包子。 那个，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远一点的地儿了啊。这个现在呢，新疆这个从这个乌鲁木齐往库车、库尔勒那边走，这个胡杨林出来了。然后呢，这个我也是因为我后天就去，然后也是。有朋友去，咱们可以去那儿偶遇一下。这个新疆的胡杨林，我看了很多年照片，种了很多年的草。然后我也是这个没去过，没去过， 就是一定要去的， 一定要去的。这个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这个把其他的事情都推掉也要去，真的是，所以我等我去完回来，我会带给大家更多好看的照片啊。咱们可以再讲一期。然后这个是我要去的一个地儿。然后再远一点的话，这个就是其实湖南郴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去过啊？那个地方，现在应该再过一个半个月吧，那个蜜橘就出来了。那个蜜橘特别好吃， 对对对， 除了赏这个，因为它的秋比咱们晚，它大概要晚一个月左右才叶子才会出现红色。那附近有一地儿叫五盖山。那五盖山那个景区特别不错，然后在那个山里边产也有橘子，也可以吃到新鲜的蜜橘。然后那五盖山，过去是狩猎场，皇家狩猎场，人特别少，知道这地儿人特别少，而且那条路吧相对有点不太好走。但是从郴州下去过去的话，你真正上了山里一个人都没有，那景色特别漂亮。他们叫云飞雾绕五盖山，所以你想想这个景色。 好， 哎呀，出去玩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哈。好嘞，谢谢两位，谢谢波哥，谢谢超级小包子啊， 谢谢。 哎， 谢谢，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开心，不是打开文化之门啊，特别开。 开心 的打开文化之门啊！ 对， 对， 对， 对， 对，明天咱们再见喽。 这世界有多美，让烦恼的